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指数是四，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咱们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受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呢，主要有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一线的进城方向，以及东南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 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昨天晚上电闪雷鸣的哈，估计大家都睡着呢、啊，但是是不是也有朋友跟那看球呢？所以没睡，感受到了这个电闪雷鸣呢？ 球结束了以后才下的。 跟你的预期结果一样吗？ 啊，应该说是一样吧。这个因为悬念本来就不大，但是大家总是期望那个就是稍微大家认为弱一点的那一方能创造奇迹。 嗯， 所以当那个1-1踢平的时候，好多朋友觉得特别兴奋啊！你看那个朋友圈啊，这各个群里头啊，哎呀，哇哇哇哇哇的那个是吧？这个各种的这个球迷都在那儿这个 较劲是吧？ 啊，这今天有希望了，有可能创造奇迹。 哎、 但是后来噼里啪啦又人家又进俩。 那哪天要是中国队跟那儿踢的话哈，咱们较较劲哈。 你说的这哪天是哪一天？这一天 会有那么一天的， 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 估计你是等不着了，好吧？那么随着昨天法国队捧杯呢，这个世界杯的热度呢会慢慢的退去啊。不过呢，咱们全国大范围的这个高温模式即将启动。 哎，你说我等不着了，我预测过我能活103岁呢。我现在刚49， 我特别希望你能够等到那一天。 还有54年，我都等不到吗？ 顺成功啊，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期望。来说说咱们全国的天气的情况吧。 哎、 那么据最新的预报啊，说全国范围内大范围的长时间的高温天气呢，将会再度开启。那么高温这次影响的这个波及面很大，超过20个省份。嗯、那么局地气温呢，可达38到40。你想，它报的是这个度数，其实真的到那个最热的时候，肯定这个峰值要比这要高的。 是因为你毕竟是到了这个季节嘛，入伏了嘛。 对，那么刚好呢是进入暑期了，打算出门玩的朋友呢也特别多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大家，就是走之前呢关注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情况，嗯、还有呢就是这个汛期嘛。下雨不下雨啊， 对对对， 有没有什么危险啊，咱们都提前把它排除了啊，这个安全很重要啊。另外呢，明天开始呢也开始入伏了，这北京呢咱们最常用的一个词儿啊，烧烤模式、 嗯、 桑拿模式也即将开启啊。 其实全国各地差不多啊，这个除了一些四季如春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很热。 对，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啊，一天一天的，不管是热也好冷也罢，咱们每天都要好好的过咱们的日子， 嗯， 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度过每分每秒。 而且今年呢，所谓三伏天呢，有40天啊，因为有2个中伏，所以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该防暑降温的这个措施啊，这个什么吃的喝的呀，您都多预备点。 嗯，热也是过，冷也是过，开心也是过，不开心也是过。嗯、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开心的过呢？ 耶 ，OK。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这一周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热心的帮友来帮您支招解决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另外呢，有什么物品闲置在家啊，需要转让或者需要求购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请记住啊，跟我们联系的方式呢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找到我们。 您搜索京城帮帮团这几个字啊，找到了以后呢，先关注再留言。 嗯。没下雨哈，下不下我们都开始我们的服务了。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嗯， 要说这天热吧，人老觉得不舒坦， 哎、 孩子呢闹脾气， 是 这鹦鹉它也 闹脾气， 是小动物嘛，他也怕热啊。 啊，这位听众想求助一下，家里面养鹦鹉啊，比较懂养鸟的朋友，说家里呢养了两只小鹦鹉，才养了几个月的功夫， 是啊、 但是发现呢这小鹦鹉啊特别不亲近人，而且还怕人、 啊，是吧？ 对，求什么呢？求增进感情的方法。 哎，您养的这个鹦鹉，它跟人玩不跟人玩，可能一方面它跟您这个训练的方法有关系、啊，另外呢，它和这个鹦鹉的品种也有关系啊、 哦。 你比如那大个的啊，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呀？什么就是 通体雪白的那种、 哎、就 是吧？ 那反正你得有一丈多，不是那个一尺多高的那种、 哦。 哎，那个它好像就不怕人。哎，你特别小的那个，那个小虎皮鹦鹉啊，那个小的。他就怕人，因为他小啊、 哦、 小，所以他觉得你过来庞然大物的是吧，他 害怕， 他天生胆小、 哦、 啊， 这个咱们没养过，所以没什么发言权啊。 咱老说鹦鹉学舌啊，因为你能教他说话吗？就是说他肯定他跟你亲近呀、啊、 嗯，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鹦鹉都不怕人。 反正我们家楼下那个商城里面啊，有一家是卖酒的， 哎， 他们家呢就散养了一只鹦鹉，那鹦鹉根本就不拴着，反正就跟那搁着， 它也不跑， 就大白的，然后那个头顶上好像是黄颜色的，个儿挺大的。 一进门你好， 这我倒没听他说过，但是他跟人很亲近，至少跟主人很亲近。我看他就在主人身上上蹦下跳的，反正还摸摸他什么的。 对， 估计就是你说的那种比较亲近人类的鸟。 对，然后还有一个养的方法呢，比如说你从小啊，你就据说这个小鸟啊，就是它从那个蛋壳里头一出壳，它第一眼看见谁，它就认为谁是它妈妈，它就喜欢谁，它就跟它亲近，它就愿意和它在一块儿。 哦，好多小动物都具备这样的 哎，对，有可能 天性 啊。如果你是后来它长挺大的了，你才把它是吧，从朋友那儿带回来或者买回来，那它可能它就怕你。是吧？这个东西，这个得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你知道吧？ 行吧，反正这个时间啊、是最好的说法。当然了，可能有一些方式方法。 哎， 听众家里面养鹦鹉啊，就是有什么方式方法能够跟宝贝鸟呢能够早日的亲近一些，大家也可以支些招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分享以及求购、求助啊， 求助啊。 对，他先分享了一下，他说周末呀、我去看电影儿， 啊《 邪不压正》。就是 姜 文导演 的 那个啊，说据说还不错啊， 嗯， 说推荐给大家看看，但是呢有点遗憾，他说里面啊就是描写北京城的那些景呢， 是啊， 基本上都是电脑做的。 那肯定的，如果要是还有那些景呢那就成了好，那是差不多得有几十年前的啊， 对， 这近。这个1937年嘛，你想想， 对，现在就是很多地方的那个景啊，就即便是说能拍到，好多电影也采取这种电脑制作的方式，因为它省事儿， 更完美啊！您、看那个，就是刚开始这个彭于晏演的这个小伙子回到北京的时候， 你都看了？ 哎，对，我碰巧昨天我也看了啊， 你很花一身、 这个城门楼子底下跑火车，啊、你这个景你现在在北京你看不见？ 哦，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哎、 对。 很燃吗那个电影 啊？ 说那个荷尔蒙爆棚是那种感觉吗？ 我是不是可以不剧透啊？在这儿你想去看吗？ 好不好吧？ 我劝你可以缓一缓啊，再看看 啊，再进行评论是吧？ 因为到目前为止评论两极分化啊，喜欢的就特别喜欢，就说特别好；不喜欢的就说太不好了，一点都不好 啊。这个其实跟节目一样，就跟我们节目似的，就是喜欢的朋友你说什么他都喜欢， 但是 不喜欢的朋友他也就不喜欢了。 但是啊，他里边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似的，用电脑还原的那个老北京的景儿，你不管是街景也好，还是这个全景也好，那真的是有点让人感动啊！尤其是你是一个北京人， 北京人， 哎，对， 行吧。他呢也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但是呢也求助了一个问题 啊， 说就是那里面所呈现的北京城的那种景象啊， 嗯， 就咱北京哪些地方还可以实地看到 啊？您上鼓楼。啊，钟楼鼓楼那一片，哎，这个因为电影里也很多的表现了那个，他有一些镜头，他有一些情节，他就表现那个彭于晏演的那个主人公就在那个钟楼的那顶上来敲钟、啊，因为差不多那一片啊，您要是 还有点那意思是吧？ 登上那个鼓楼。登上钟楼，您去看一看，应该还有那意思。 哦，因为很多地方呢，可能就是比如说那个大架子还在，但是它有那种商业的气氛。 哎、你想，它遥望一下能看到城墙的那个景色，您现在一定是看不到的。 嗯，当然了，北京城其实挺大的，可能有很多呢，我们并不知晓。也许呢，还有着过去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的那种。 哎， 就是城市的景象吧。 对，您现在去景山公园啊，您爬到那个就是那个最高的那万春亭啊，是吧？ 嗯。 啊，您到那个亭子那个顶上，您往两边啊，往南往北，您看看，哎，那个劲儿还是比较好的啊，还有点那个古劲儿啊。 今儿别去了吧。 今儿 下雨， 万一人家浪漫的，对吧？雨中登山一样的浪漫，对。 好吧，他就想请大家推荐一下啊，现在咱们北京的还有哪儿啊，能够感受到那种北京城的那种、哎、那个劲儿啊？他想去找一找，求大家推荐。那、我们再来看下面大家提供的一些求助的问题啊。 这是一位从外地到北京来的朋友啊，他呢闺女上初一，特别爱读书。啊，但是买的话呢，他这新书啊又觉得有点贵啊，求帮友们谁有二手书有意转让的，可以和他联系。 嗯， 啊，这位张先生留下了他的联系电话啊，说是13520726792，那先把这电话说了啊，13520726792。 嗯，另外张先生呢还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愿望啊，就是说目前孩子呢跟着他身边念书、那么等到初三之后呢就要回老家了，他呢要把这些书呢就所有孩子读过的书都留着，回到他们老家农村呢开一间免费的读书室给孩子、 看看， 爱心满满哈。 我觉得他这个书呢想要的呢就不仅仅限于课本和教材了， 那就 对吧， 肯定是课外书嘛。 哎，你各种书只要适合于孩子读的书啊，你世界名著啊，是吧？ 科普类的、 哎、对 啊、 这个， 都是可以的。 甚至一些这个什么漫画书啊什么的，我觉得都行。 嗯 啊，这个如果有朋友有意转让，甚至转赠，我觉得都可以。 我估计咱们这里的热心的帮友啊，赠予的大于转让的， 对， 一定是这样的啊， 是吧？ 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说现在孩子买书真的是挺贵的，就是你给小孩买一本，尤其是那种漫画书啊，都得是 印刷精美的那种， 就便宜的啊，也得20多块钱，而且他经常给你弄一套， 是吧？ 你这一套就哈、 你要差一本不齐的话，孩子看完。 但是呢，那些书呢，他真的就是翻翻就翻翻， 对。 还不像名著，说你什么年代什么年级你都可以再重新读一遍，那翻完了就完了。 谁说重新读一遍？我名著我也是翻翻翻翻。 那是你，所以吧，你说，而且一般孩子看一遍也确实不会坏。 哎， 一般家里有小孩的也就送给别人的，有的没得送的就跟那搁着还挺沾劲儿。关键有一部分人呢可能还舍不得送，因为买那一整套挺贵的，但是确实孩子他又不看了， 就放在家里啊， 对， 挺占地方。 如果说我们能拿出来，就是做一些公益活动啊，比如说送给这些在农村啊或者是偏远地区啊书并不多的孩子们看，倒不妨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好， 刚好又是暑期了嘛。 我们再重复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吧，13520726792。13520726792。 我们在谢谢热心的张先生的同时呢，也谢谢所有的热心的帮友们啊。好，下面这位帮友有一个求助问题啊，他就想问一下咱们的哪位热心帮友呢可以通过 视频 对、来教他怎么安装电脑程序。 您是要安装电脑的什么程序？是打算装系统啊，还是打算就装里边的某一个是应用程序 啊？那就两说呗。 哎，这俩大不一样 啊。 你像装整个电脑的这个系统的程序啊，这可能哎这真是 视频的方式的话完成不了是吧？ 也不见得， 比较复杂是吧？ 也不见得完成不了，反正就是费劲啊，因为它有的时候它需要很长的时间。 是这样，我觉得可能也根据您对于这个电脑本身的了解的状况，如果您特别懂的话，也不用别人教您了。 对啊，您看来得想让人教你就自己不懂。 由此可见，您这情况可能不太懂。不太懂的话，如果说是简单的话呢？您一知半解，哎，通过视频呐、什么手机啊、微信呐、可以。但如果说您要弄一特复杂的，可能单纯从视频还不一定能够完成。 您装一 Windows 10是吧？这要了命了，这个你连装半天也装不完。 行吧，那您具体什么要求啊？咱们哪位帮友挺热心的，有功夫的话啊，可以跟 他 联 系 一下。 实在不成，跑一趟对吧？这个现场的来去指导一下。这位朋友留了电话了啊，13681303478。13681303478。 哎，咱寻寻价，就现在就是很多小区门口或者附近不都有那种小电脑屋嘛，就帮着什么上修理一下啊，装个程序，那个大概是多少钱？ 上门费50块钱， 还是50是吧？ 对，如果说 只是一般的调试和这个，因为你买电脑的时候，如果是品牌电脑的话，它里边应该是就是它就绑定了这个操作系统的程序。你如果安一个其他的简单的程序的话，估计也收不了多少钱 啊。行吧，除非你换什么东西是吧？要加什么东西？ 哎， 收点钱。 它装个程序，它又没有硬件，应该是没有这个硬件的这个成本。 那就是没涨价，因为我好多年前请他们来帮忙装。 是吧， 也是50块钱、 这样我帮你装，我说25， 你给我50， 我好吧， 请我吃饭， 我求你了， 你帮我装啊， 求求你让我帮你装吧， 好吧，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啊，他想问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手麻东西 啊，是在医院 啊 做 CT 的门口啊，说地面贴的那个地垫儿。带胶的，说那叫什么东东啊？ 带胶的地垫啊，首先是一个橡胶的玩意儿吧， 而且还得是医院门口吗？ 他可能 就 他 可能 就在那儿见着过， 哦，明白了。 啊，那个东西，它下边带胶，一下就能粘在地上。 那是所有的医院做 CT 门口都贴那个东西吗？ 按说应该是有一个东西吧，它这个有这种一定的防护作用。 哦， 但是贴在地上的话，叫真的没有注意，因为我也没有去做过 CT。 咱俩都有日子没去过医院，这 有日子。 大鹏有日。经常去医院哈， 他也不做 CT 呀。 那咱们问问大家伙儿啊，就是他想问一下，就是在医院做 CT 门口那地面贴的那个地垫 带胶的， 哎，它是带胶的。他说那个叫什么？ 叫啥玩意儿 啊？说 哪有卖的？ 卖的，不知道这个是属于那种医学很专业用的呀，还是说就是家用也有啊？ 家里头也能用。 其实你应该说一下你想干嘛。 对，那而且那东西，你说你要用在家里，你贴在地上，它万一你哪天你高兴了想挪个地方，你都接都接不下来。 对，关键您应该说一下，就是您找这个东西是干嘛？是贴家里面， 哎， 还是说有什么 贴墙上，是不是？ 有什么用啊？ 哎，对， 他没有留电话，大家可以说一下啊， 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啊。 下面这位听众也是问了一个跟装修有关的问题啊。 哎，他说我们家去年装修之后呢，出现了只要在厨房做饭一开油烟机的时候，卫生间就出现臭味儿。不是做饭的味儿啊，找了这个施工的工长，他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你确定工长就是这个边儿的人吗？ 就这意思吧，人说了跟我们没关系 啊。 可是装修前他没这个问题啊，能问他们这，那您能不能给我解决一下？说我们解决不了。哎呀，现在非常苦恼。你说一开抽油烟机，这个卫生间里就臭味儿，那你说他是不是串了？啊，有没有串的可能性呢？ 不知道， 啊，这个烟道的这个从理论上来讲，这两个位置如果说这两个房间不是相邻的话，它可能不会出现共用风道的现象。但是现在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那我觉得不说完全没有关系，可能也说不过去。 就是你知道吗？就还有一种啊，就是你们家不做饭，但是别人家串过来，还有一种 原 因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还问过物业，物业说，其实有的时候啊，不是说物业那个风道没问题，是有可能，比如说你家邻居，或者你家楼下，或者谁装修，他把那个改了。结果不怎么就串到你们家，或者他给弄破了、弄漏了，就串到你们家。 如果他改了以后，也是他们家厨房的味儿串到我们家厕所，那我也应该闻到的不是臭味儿。 反正有点复杂啊。 这个里边反正是这个，我觉得除了找这个工长以外，您当初这个是吧，跟他有没有合同啊？哎，跟这个装修公司是怎么签的呀？是不是还是得通过这个？怎么说呢，法律的手段。 反正现在是这样，就是你 协商的手段， 你不能确定说人家说的就是错的，也许确实跟他没关系，但也许确实跟他有关系，因为你现在没有找出根源了。 就是对，因为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呢，就是其实可大可小。为什么我们一直都要强调您找这个合法的正规的是吧，这个手续上一定不能那个马马虎虎的，就在于之后出现一些问题怎么来处理。 就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售后特别重要啊。 如果正常的这个规范的装修，在施工之前它就会有非常详细的各种图纸，你比如说这个水电的改造，管道的改造，各种的这个图纸先呈现给您，哪怕您看不懂对吧，将来如果有了问题你可以查这个图纸，我们看不懂有专家对吧， 行吧， 专家一看那个图纸这就那么弄的，肯定是他的问题，这不就好解决了吗？ 好，我们有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那接下来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啊。 好， 其实下雨好像转让跟雨具有关的东西还挺多啊。 哎，您穿上以后可以出去啊，这个防雨。这位朋友转上全新的雨披一件，军绿色的那种，还有全新的雨伞一把，天堂牌啊，现在市场上卖的所有伞都是天堂牌，转让价格70元。那看来应该是两件东西加一块70块钱的转让价格。联系电话是13651383493啊，13651383493。 嗯，这位听众还特别有意思啊，告诉雨时俱进，写的下雨的雨、啊、 下雨的雨啊。 我这有95成新以上的老式的雨衣雨裤啊、 哦，分体的那种。 对，他说适合那个身高在1.75米左右的朋友，价格呢就15到25吧，您这怎么还俩价格呀？ 是一个区间， 俩身儿、 啊， 两身是吗？ 它不是吧？它两件，万一你就要一件儿， 哦，就只要上半件是吧？哦，这样 分体的嘛啊。 电话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 好，这个比较适合骑那个自行车啊，骑电动车呀、啊、什么的，是吧？好，那这个下边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它也跟水有关系啊，这是一个6公斤的自动全自动的洗衣机啊。你这雨衣雨裤能放洗衣机里洗吗？可能不能。说有说明书啊，160元的价格转让，还赠送大号双肩背包一个，地点呢是在红领巾桥附近啊，联系电话是13520106857，13520106857。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布艺沙发的床，放开呢是长2米，收起并排坐3个人，还挺宽敞的啊。说整齐也很干净，特别早实。 他用了一个这个咱们生活当中常用的词儿、 啊，说还有那个新的布罩在上面啊。 一般好像咱们说左实。 对，他可能不会写那字儿， 也可能这字儿发音，他有他这个变异啊。 好，100块钱啊，这价格还能商量。他是在美术馆对面，就那一片啊。 哎、 另外呢，还有一个全新的饭桌，是实木清漆的，也是100块钱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这是两样家具啊。电话是65234315，65234319啊，65234319。 好，接下来呢还是个床啊，是一个老人用的理疗床啊，新的，谁要想要这个接受这个转让呢？价格您看着给啊。这种理疗床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有的大的也挺贵的啊。 嗯， 看看这个价格您看着给。这个、 您应该说一下原价。 哎， 您说您看着给，我给您10块钱，您肯定不干呀。 肯定那么大一东西是吧？ 嗯、 所以这得商量啊。打电话吧，电话是13520993093，13520993093。 嗯，这位听众呢有新的没有用过的电烤箱。 哎， 打算200出手，在北京站，电话是13671340120，13671340120。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有一辆26的和一辆28的带大梁的男自行车，两辆车啊，都是28，都是带大梁的男自行车，现在呢不用了，想要转让出去，30块钱一辆，另外还有一个打气筒转让是10块钱。啊，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13051969106，13051969106。 这位听众这东西啊，转了有些日子了哈、啊，但是一直没人跟您联系，估计没有人需要。 是什么？ 您还挺坚持的哈、啊，还在发啊。它就是一个电动按摩器， 哦、 也叫做肌肉运动器。 嗯， 说还有个8-9成新。打算40出手，倒是也不贵啊。 哎， 好像是个塑料的个什么东西。他说，同时呢还送来电显示的电话一部。 哦， 他在海淀区的学清路，哪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13683379407，13683379407。反正我们跟这儿呢也是提示大家一下，就是我们的微信提示当中也有、 哎、 有些东西呢，我们帮您发布了之后呢，包括也登在订阅号当中啊，就过一阵啊。您没转出去，您可以再试一次。如果

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又到第二时段了啊，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刚才呢，不有位听众问那个，就是医院门口那个做 CT 那个门口那个垫儿吗？他说他干嘛使啊？他呀也想跟他们家门口弄那么一个，说这样的话呢，进门的时候呢，那个脚底的灰就不会带到家里面了。 啊、就是你那意思，往上一踩，那灰就都吸在那儿了，是吧？ 就这意思呗。就一般咱们家门口不也都会放一个地垫吗？ 是吧？ 对。但是是不是那个医院门口那个专门做 CT 那个，它更加的哈专业一点，吸的灰更多一些啊？ 反正我看有朋友说了，那个东西它防静电，然后还反正就是比较好吧。 塑胶的嘛。 对，这个，但是防滑防静电，但是成本比较高啊。你如果个人用的话，可能比较贵一些。如果说到卖的地方呢，这位朋友啊，龙的传人，他说了，您到西苑中医院三楼东北角那超市。啥东西都有 啊、哦！其实你要单说门口铺那地垫啊， 啊， 就很多地儿都有，包括一些超市都有。但是如果说是医院用的那种， 就要那种。 但是医院用的专用用品，是不是得去一些就医疗专卖店？ 人家说了，西苑中医院三楼东北角超市，医院开的超市里头，是不是卖的就是跟那个一样的东西、啊？你试试吧。 咱们家门口要求没那么高，所以。好， 我就想这么用，怎么着吗？ 我没说不能用啊。 可以可以啊，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 行，我们这位听众提供了一个地方啊、 哎、 还有这位网友红鲤鱼与 绿鲤 鱼。您这名儿，您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儿啊？红鲤鱼与 绿鲤鱼， 其实 这是一个绕口令、啊、 后面还有一句呢，与驴。 哎，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大家没事可以练练啊，这个多练绕口令脑子转得快啊。他就说这个是防静电、而且是塑胶的，而且是医院专用的。如果说您贴自家门口的话呢，价钱可能不便宜，但是我估计就是门口贴那么一小块的话可能也还好吧。行吧，谢谢您啊。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大家，他呢想奔庞各庄买西瓜。他说不知道呢，是就那买那马路边上的好呢，还是进村里去买， 您说呢？ 另外呢，到庞各庄的话呢，都坐多少路公交车去？ 哎， 大兴的朋友们， 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你们啊！ 对，我也可以给您搜索，咱们一块儿来啊！这个，因为我如果要是按照导航搜索的话，我只能搜从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到庞各庄，对吧？这个，因为我们在建国门外，在这个建华南路这儿， 估计啊，奔那个地方的公交车挺多的。 哎、 啊，好多路可能都到，但是重点就是在于他想知道他跟哪儿买最靠谱。 是 马路边上那个是庞各庄的西瓜吗？那村里卖的 也 就确定一定是人那个地里摘出来的西瓜吗？ 反正你看你是到，你最好是到西瓜地里头。 而且是不是到庞各庄之后就是它那个品种哈，就不同的地呀、啊，是不是也有一些区分的？因为咱也不是那儿的人、啊，也不太知道啊。 对对对。 大兴的朋友们，特别是庞各庄附近的朋友、哎，如果您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麻烦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个准确的信儿，因为又到了这个 采摘西瓜的季节了嘛、嗯、哎，说清楚了的话呢，咱听众可以组团办点去摘西瓜去哈。庞各庄的西瓜是有名的嘛。 是，您得先到大兴啊，到大兴呢再倒去庞各庄的车。您比如说从我这走啊，哎，这个就一号线，然后到西单换四号线，然后再到这个生物医药基地这站呢换这个大兴线。哎，然后到了这个车站出去之后呢，还要坐一个什么六十一路，就大兴的这个六十一路，然后到庞各庄的公交站。 好，如果说不坐地铁的话、嗯，只坐公交的话，有没有什么路啊，直接能够到达大兴、啊？ 哎， 这位想问一下， 先到大兴再说啊、 嗯。好，期待大兴的朋友啊，特别是庞各庄附近的朋友，给我们一个比较准确的回复。 嗯， 这位听众呢 ，WRH 想问一下，就是冬季燃气自采暖的补贴。 哎， 到哪儿去补？ 到哪儿去领啊？或者说、啊、是吧？ 就是去哪儿补补这个吗？你 嗯， 说有补过的师傅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说一下？ 对， 反正我们家是自采暖，但是我是记得就是每年呢，他都会贴一个通知贴门口，说哪天到哪天家里留人，嗯、人家上门去，就给你查这个字儿。如果说家里没人的话呢，你自己查，查完之后呢，你把这个信息发到一个手机号上。 嗯。 他补的话好像没有补过钱吧，他就 是 到时候把那个气儿补给你， 补给你那个气儿的数，然后你要到燃气公司相应的去，这个就是可能去离你这个小区啊比较近的那个叫什么呀服务所，哎，到那儿去办理这个手续，应该是这样的。 你家是自采暖吗？ 我们家不是啊， 不是就没得说了。 我查了一下，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北京燃气集团的自采暖补贴的这个发放的这个地点吧。 嗯， 哎，这有一些固定的地址，你比如说东城区，它有好几个，现在有两个；西城区有两个，然后它的第二分公司、第三分公司、第一分公司、第四分公司分别按不同的区域都有。 各区可能还。不太一样， 对，咱就举个东城区的例子吧，比如说东城区一所就在交道口大街四号楼，二所就在广渠门内大街86号的六号。 行吧， 里边啊， 家里刚刚办完这事儿的朋友呢， 对， 能给说一下，就大概这个流程是怎么回事啊？ 或者您打那个燃气集团的服务热线啊，您问一问相应的这个您的服务的地点。 反正冬天确实不太好打通。 你要说这是 现在好不好打通？您可以试试、啊哎、 我觉得应该可以啊，这个您每天您买燃气交燃气的费的时候，这还是都能够这个联系得上的、啊、 那个服务热线是多少来的，公共官方的那个 应该是96啊，我查一下吧。 嗯行，西瓜的事儿和燃气的事儿啊，特别明白的朋友麻烦给说一下啊。我们再来看大家刚才回复的一些问题啊，关于那个小鹦鹉，有听众就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家养的是那个就是叫虎皮鸳鸯这个品种，说就是散养，从来都不怕人，说每天吃饭呢就站在我们家人头上那儿一边叫一边吃，说他们是一对夫妻，还能生好多蛋 啊。好吧， 对，还有这位听众说鸟类的一般他都怕饿，说你可以尝试用那个饿着他的方法，然后慢慢让他亲近你。 这损了点儿。 啊，当然这也是一招啊， 训鸟的一个方法、啊。 对对对， 咱们不提倡啊。这个燃气的这个服务热线是96777啊，这是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服务热线，您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咨询一下相关的问题。 行，我们接着说这鸟的事儿啊、 嗯。 还有听众给分享的是这么说的：说你呀、啊，要记得多陪陪他。说鸟笼的清洁呢、嗯、最好是自己弄，并且让鸟看到、 哎、 哦，就是在让鸟看到你在为它服务，为它付出。 嗯， 说天热的时候呢可以用手沾一点水，然后在它身上抹一点，然后它自己会梳捋，你也不用担心。 嗯 嗯，这都是跟它亲近的方法。 没错， 这个听众也分享了，他说鸟啊刚刚到你们家基本上呢是在笼子里面不得动的，然后呢你不要太近距离的去看它、 哦、 慢慢让它安静下来放松下来。说人呢换了一个新地儿都会水土不服，你别说是个小鸟了。 是吧， 它需要时间去慢慢适应和习惯新的环境、 嗯、 那就是给他点时间吧、 哎、你歌怎么唱来的，慢慢地靠近，慢慢地靠近。 好多歌都挺硬这劲儿的、啊、行吧，那就给他点时间、 嗯、 可能您家这个鸟胆儿也小点是吧， 哎，对对对、 嗯、给他点时间啊，看看怎么样、嗯、因为我相信就是你付出，虽然我们不求回报吧，但是你付出了你对他的爱他一定是能感受到的。 嗯， 这个 动物比人其实要通灵性的多、啊、 是的。 好， 这个好多朋友也回应那个燃气的那个问题啊、嗯、有朋友说了，燃气补贴您到燃气公司啊，这燃气的热线96777。另外这阿涛说，自采暖用户呢，拿着燃气卡去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北京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的终端机和柜台补采暖的字儿，可以办啊。这位还留了一个 他的 联 系 方式啊，这是一位赵先生啊。 对，嗯，96777，大家也发了这个电话。那位听众呢，您也可以先拨打一下这个服务热线， 对， 然后具体问一下，因为可能每个区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啊？ 不一样，东城、西城那、嗯、它有好几个分公司啊，这个地址都不一样。 好，上周五我们说到了羊拐的事儿哈、 嗯， 有听众今儿把图片都给我发来了， 耍的那拐 啊 是不是， 说你不知道这个拐什么样，我发张图让你长长见识 啊。您这个是哎，您这个是就是耍的已经啊、哎、挺上面都爆浆的感觉。 对对对，他说这个小的时候是男孩子玩的比较多是吗？我印象当中是女孩玩的多吧？ 啊、对呀、啊，反正男孩女孩都有玩的好的，嗯，我反正是不行啊。这位， 那你什么行啊？ 我 什么都行， 刮沙包还行，掰沙包哈、 啊，吃行啊， 跳皮筋儿我也不行。 好，我们再来说一条这个求购的信息啊。 哎，这个朋友们求购的东西比较多了，看看啊，这位朋友呢，他是想要求购一个什么呢？哪位朋友知道有老人用过的轮椅来转让的？他想求购一个啊，因为老人呢他腿脚不方便啊，需要这个轮椅的帮助。这位黄女士，她的电话是18232493969，18232493969。 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想求购的是一辆26的女士自行车，接受价格呢在100块钱。那您这个价格太好求到了啊， 是吧？ 那大家给最好提供新一点的啊， 嗯， 最好在九泉桥或者是甜水园金台路附近啊，电话是130010740913001072409。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登山杖一对儿，其他的户外用品也可以联系啊，这个反正电话里细谈吧。看来是想要在外边这个做户外的一些运动和锻炼啊，电话是17701149789，17701149789。 嗯，这位听众呢，他呢想求购的是老式的铁的饼铛。 哦， 他说我要深一点的， 嗯， 要能够做水饺的。 啊，就是煎那锅贴是吗？ 应该是吧，他写的是能做水饺， 啊、 那就应该是能煎锅贴用的。 我头一回听说拿铁饼铛做水饺哈、啊，水饺是煮的，那个只有锅贴才是烙的。 那他就是想煎水饺呗， 我觉得应该是煎饺、 啊、 或者是锅贴这个， 或者说哪儿有卖这个的也可以啊。 嗯、 电话是 铁饼铛 13611221667，13611221667。 好，下边这位朋友求购的也是一个老式的啊挂钟，就是一大点咣咣的那种啊，要求必须走时准确，打点正常，不缺配件，框架结实。看物论价，人家现在不报价，那看您这东西值多少钱然后再出价啊。联系电话呢是15811461675，15811461675。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物品啊。 嗯， 这两位听众呢都挺应景的，一位呢是转让雨靴，他说我这有90新的雨靴，等会儿啊，找到哪儿去了，这儿呢啊、 嗯， 一双高质量的雨靴，能够防滑、防砸、 防 渣 啊，就是 防雨， 好厉害！ 43号的啊，不是90新，是全新的，是高筒的。 嗯、 说原价是108，现在呢打算50就出手。哪位需要的话呢，请跟我联系啊，电话是13641061102，13641061102。 嗯。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4把雨伞啊，有折叠的，有弯把的，可以送到地铁口或公交站，电话是13801103408，13801103408。 嗯，你们都凑热闹了，我们也得凑热闹了， 是吧？你给下点雨， 小雨。 时间追不上白马。 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又沉下，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 行，他吓得他的啊，咱们聊咱们的。刚才不有一个听众问那个厨房什么做饭开油烟机有味儿吗？有听众说呀，你们家开油烟机的时候呢，没开厨房的窗户，开着厨房的门，这样的话呢，屋里就形成了一种负压，然后厕所地漏呢又没有密封，所以这个臭味就出来了。就是他分享，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哎，你说的这个情况吧，我还真有点体会。因为就是我们那个油烟机换了一新的以后，它现在油烟机的这个功能啊，比原来强大了。强大了以后，开到它那个最大风挡的时候，确实产生了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厨房的门呢，它就被顶住了，就是你好像有点打不开的那个劲儿，就是它那个吸力特别强，以后从其他的房间，当然也有可能包括洗手间，它出来的那个空气的那个压力能把这个房门给顶住，你想想。这个劲儿还是挺大的， 对，也保不齐就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所以它很复杂，咱也说不清到底是因为什么啊。 形成这种负压的状况还是有可能的。如果那个地漏您不是那种反向可以这个防臭的那种，它很可能那个地漏里边的味儿会跑出来。好吧。 这位听众呢说，自采暖的补贴我刚领了，前提是向燃气公司上报表底数，然后带上卡去银行充值。 哎，这是到银行去办理的。 对，他说截止日期呢是9月30号，所以那位听众您可以赶紧打一个电话问 问， 或者其实去小区的那个，比如说物业啊或者居委会啊，去问问。 询一下您附近的这个， 他们是挺清楚的啊。 对，他的服务点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个。还有一些相关的手续啊，之前一定要办理清楚，办好了以后然后才能去领这个补贴。 好，我们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啊，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 好， 这位听众呢有一架古筝，原价3000多，现在呢打算800出售，还有商量，电话是18810621638，18810621638。 好，古筝个儿够大的，我再转让一个比你个儿还大的。 好， 这位朋友转让一辆2017年的农用拖拉机。 这转好几年了，您怎么还没出手啊？ 天津铁牛950，是不是太贵了？3.5万，这个如果用不上的朋友，真的没法去接受啊。电话是13793856586，13793856586。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欧姆龙手腕式的电子血压计。 哎， 转让价格是50块钱，型号是 HEM-6121，电话是15210897218。15210897218。 好，再说一个转让美的12寸夜视台式的电风扇，8成新，原价128，现价是40块钱出手。联系电话13051541435，13051541435。 还是铜电机的哈，就是比较老的那种，可能是哈。 现在还能用，挺结实的。 挺怀旧，挺复古的啊。现在流行这个。好吧，稍后是北京榜样。那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王震南，男，1990年10月出生，联东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团委书记。王震南在国内外累积献血48次，达19210毫升，带动近200名员工无偿献血近3万毫升。他曾推动建立了10多所贫困小学支教基地，组织孩子们到大学参观，用奖学金建立了图书角，还在联东优谷全国园区策划发起共建希望小学专项行动，支持一留守儿童学校改建扩建。 江建立，女，1972年3月出生，